风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儿啊，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这个话题呢跟汽车有关。有这么一款汽车，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汽车之一，而且还代表着一段重要的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影响力更是遍及全球。这款汽车就是甲壳虫。不过就在最近，大众汽车宣布将在2019年推出最终版本的甲壳虫汽车，然后就会对它进行正式停产。这款诞生了80年的经典车型终于到了它的退场时刻。甲壳虫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汽车？它为什么影响力如此之大，甚至是超出了汽车领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一解答这些问题。顺便先剧透一句，你也可能听说过甲壳虫和希特勒之间还有着很深的渊源，我们后头慢慢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大家都知道甲壳虫这款汽车是大众汽车公司的产品，但是这款车的设计师却是另外一个汽车品牌的名字，保时捷。费迪南德·保时捷是著名的德国汽车工程师，他对以往的汽车进行了革命性的更改，奠定了今天汽车的模样，就是他设计出了甲壳虫汽车，同时呢，他也是保时捷公司的创始人。所以要介绍甲壳虫这款汽车的诞生，咱们就得先来说说保时捷先生的奇人奇事。1875年，费迪南德·保时捷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一个铁匠世家。本来他应该好好学习铁匠的手艺，将来好继承家业，但他却从小就对机械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并且热衷于新兴的电学，也非常喜欢动手做实验。为了能够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费迪南德·保时捷白天到父亲的铁匠铺里帮忙和学手艺，晚上跑到当地的技术学校里学习知识。18岁的时候，保时捷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当学徒，后来加入了一家原本生产马车车厢的工厂。他帮助这家工厂转型，开始研究汽车，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汽车生涯。最近这两年，新能源汽车行业蓬勃发展，电动车也越来越为大家所熟知。不过您可能不知道，电动车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兴产物。早在费迪南德·保时捷的青年岁月，也就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电动车发展的一个高峰。由于当时的内燃机技术还相当落后，行驶里程短，故障多，维修困难，远远不如电动车的表现，因此电动车在那个时期是被普遍认可的。保时捷就在这个时期设计出了一辆双座电动车，特点是两个前轮上各装有一台电动机。不过由于当时的电池能量密度比较低，这辆车的最高时速只有14公里，充满了电也只能跑50公里。保时捷很快改进了设计，它在后轮上又增加了一组电机，用4个电机推动车辆前进，这也是世界上第一辆拥有4轮驱动系统的汽车。之后更是以56公里的时速创下了当时奥地利的汽车速度记录。这速度现在看都上不了高速，但在当时来说已经可以用风驰电掣来形容了。 费迪南德保时捷不断精进自己的汽车设计，后来又加入了著名的戴姆勒公司的奥地利分公司，在那里设计出了非常厉害的跑车。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保时捷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工厂，设计起了飞机引擎和重型火炮。一战结束之后，费迪南德保时捷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在德国的汽车工业中心斯图加特创建了自己的保时捷汽车工作室。这个时刻离第一辆甲壳虫汽车的问世已经不远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传奇汽车甲壳虫。在汽车爱好者里有这么一个传言，说甲壳虫这款汽车其实是由希特勒设计的，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但是在希特勒和甲壳虫汽车的诞生之间的确有着很深的渊源。不过要说希特勒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您可能不知道，甲壳虫在成为德国国民轿车之前还差一点成为了苏联的国民轿车。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32年一对来自莫斯科的代表团参观了费迪南德保时捷在斯图加特的工作室，不久之后斯大林就邀请保时捷先生前往苏联进行访问。斯大林让保时捷参观了苏联的飞机和汽车工厂，最后还邀请费迪南德保时捷来担任苏联汽车工业的总管。为此斯大林给他许下了种种特权和好处，但保时捷先生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拒绝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就是语言障碍。保时捷怀疑，要是不能用母语交流，怎么能完成造汽车这么一个庞大的任务呢？保时捷的儿子后来也回忆说，斯大林的邀请本可能对我的未来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费迪南德保时捷接受了斯大林的邀请，那么历史上的大众甲壳虫可能就成了苏联的国民轿车了。苏联不去了，咱们再回到德国。我们都知道，现代汽车是由一位德国人卡尔奔驰发明的。德国的汽车在汽车诞生的早期自然也是相当风光，但是在一战之后，德国汽车业却急速没落了。首先是战争对经济带来的打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汽车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美国汽车。美国的福特汽车首先引进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生产速度加快，成本也下降，廉价又高产的福特车很快就征服了全美国。德国人看到美国汽车的发展，那是相当羡慕。据说当年亨利福特的自传图书被翻译到了德国之后，立刻就成为了畅销书。而在众多的德国读者当中，有一位忠实读者兼粉丝，不是别人，他就是希特勒。希特勒一辈子都没学会开车，但这不影响他当一位真正的车迷。1930年代，希特勒登上了历史舞台，刚上台两个月，他就去参观了柏林的国际车展。到了第二年的车展，希特勒又明确指出，我们能不能制造出一款属于人民的汽车呢？希特勒考虑得很充分，人民的汽车还没造好，但首先得把公路修好。纳粹德国在短短五天之内大举铺设高速公路，铺出了6000公里的四线道高速公路，在当时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浩大的一项基础建设工程。希特勒下令修建的高速公路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限速，而且到现在德国的高速路也是不限速的。路有了，下一步人民的汽车要征集设计师了。费迪南德保时捷就带着他的设计草图跟汽车爱好者希特勒进行了深入畅谈。 保时捷先生带来的一堆草图中有一个设计得到了希特勒的赏识。这个设计中车的体型并不大，前排正好可以坐一对年轻的德国夫妻，后排的座位正好可以坐两个小孩，三个小孩挤挤大概也能塞得下。这么一辆小车价格需要控制在1000马克以内，时速不能低于100公里，油耗还不能高于百公里7升。能够符合这些要求才是希特勒心目中理想的人民汽车。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车应该是一款可以大量生产并且可以非常廉价的成本制作出来，同时性能又得良好的车，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德国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这辆车就是未来的甲壳虫。那问题又来了，要造这种能够大量生产的廉价汽车，就得像美国的福特汽车一样，有一个庞大的生产线和生产基地。德国高速公路是有了，但汽车基地还没有。希特勒又说了，我们要建造一座汽车城，这就是今天非常有名的沃尔夫斯堡市，也就是大众汽车的总部。其实这座城就是为了要造汽车而建立的，而大众汽车生产出的第一辆车就是甲壳虫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继续来说甲壳虫汽车的诞生。1937年5月大众汽车公司成立，1939年8月第一批大众轿车下了生产线。当时希特勒让德国人民买车的方法是让大家先去买一种大众汽车的邮票，这种邮票每一张是5块德国马克，你只要存够了999块马克，就可以拿着贴满了邮票的存折去兑换回一部大众汽车。这款车当年还不叫甲壳虫，也不叫大众汽车，它有一个现在听起来很别扭的名字，叫做力量来自欢乐的车。但是这个车的销量表现并不好，没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整座汽车厂迅速被改为了军工厂，整个沃尔夫斯堡也从汽车城变成了德国军工生产的一座重镇。那款力量来自欢乐的家用车也被迅速改装成了吉普车或者水陆两用军车。二战期间，费迪南德保时捷也不设计家用轿车了，而是设计起了各种各样的德国军用装备，其中最有名设计的就是二战战场上大显威风的虎式坦克。1945年4月英国军队占领了大众汽车厂，二战结束后汽车厂又被还给了德国。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人们对汽车的需求如饥似渴，但是当时人们的购买力又很有限。在这种条件下，经济耐用的甲壳虫轿车正好适应土壤，迅速成为了欧洲最为畅销的车型。在拿下欧洲市场之后，大众公司的负责人又巧妙地打开了近乎饱和的美国市场。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台小巧精干的甲壳虫汽车已经爬遍了欧洲和美洲大陆。德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叫君特·格拉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的著名小说《我的世纪》中，格拉斯曾经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介绍甲壳虫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用第一人称的手法描述了一位住在东德的市民想得到一辆甲壳虫的渴望。去年我们准时递交了要求加入大众汽车储蓄调节的申请，给您寄去了所有证明材料。首先证明我丈夫贝恩哈德·艾尔森从39年3月每周至少存入5个帝国马克，在储蓄簿上面贴了4年之久。为了一辆蓝黑相间的力量来自欢乐牌轿车，这是大众汽车当时的叫法，我丈夫总共存了1230马克，这是当时的出厂价， 其次，因为战争期间生产产量少，所以我丈夫没有得到，因此我们也因为他现在残废了，要求得到一辆甲壳虫，而且要一辆淡绿色的大众1500型，我要增加任何特殊附件。现在当500多万辆甲壳虫从流水线开下来，贵厂甚至已经为墨西哥人建了一个汽车厂的时候，大概会有可能满足我们储蓄购买大众汽车的要求。即使我们的固定住址是在民主德国，或许我们不再被算作德国人吗？甲壳虫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他们曾经共患难的朋友，也是一种精神支柱的象征。在德国有专门以甲壳虫命名的汽车俱乐部、爵士乐队，还有不少关于甲壳虫的书籍。在沃尔夫斯堡的大众公司汽车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在甲壳虫的平台上繁衍了一个庞大的家族，有敞篷车、厢式车、面包车，还有各种各样的专用车等等。在这些不同年代生产的甲壳虫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甲壳虫的发展历史、技术的演变过程，以及德国人对生活的需求。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有着80年历史的甲壳虫汽车。最近大众公司宣布，明年这台传奇车型就会正式停产，退出历史舞台。前头咱们说了甲壳虫汽车的设计师费迪南德·保时捷，也说了这辆车是怎么在希特勒的要求下生产出来的。您可能会问了，甲壳虫这个名字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辆车刚才不是说叫做力量来自欢乐吗？原来甲壳虫这个名字啊，不是德国人起的，而是美国人起的。1938年第一批甲壳虫驶下生产线，当时它被称为欢乐带来力量的汽车。同年的7月3号，甲壳虫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美国的杂志上。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把这辆车形容为一只可爱的小甲壳虫。不过，严谨的德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接受这个名字。一些德国人甚至认为美国人叫它甲壳虫是表达了一种调戏、蔑视的意味。不过，当一辆汽车的形象能够频繁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它确确实实得到了人们的厚爱。1949年，甲壳虫汽车进入美国，成为了那个年代嬉皮士们经常使用的实用交通工具的象征。1968年的迪士尼电影《爱情虫》让这款车进一步受到欢迎，这部电影的主角就是一辆拥有自己头脑的大众甲壳虫汽车。很多人都喜欢看的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其中的大黄蜂是变形金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不过您可能都不知道，大黄蜂早期的汽车形态就是一辆黄色的大众甲壳虫。早在变形金刚的经典动画时期，大黄蜂就被设定为一个有能力而且最可靠的使者，为汽车人的前期备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是小小的甲壳虫变形而来，大黄蜂的个头并不高，但它却通过不断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也让其他汽车人对他刮目相看。虽然后来在变形金刚的大电影中，大黄蜂已经不是甲壳虫的设定了，但当年的经典却依然被人铭记。有了这样的好名声，德国人自然也不会再去反感甲壳虫这个可爱的名字了。其实甲壳虫的形象还不止出现在美国的影视作品中，备受欢迎的日本动漫《名侦探柯南》，阿笠博士的爱车也是一辆黄色的甲壳虫。 他伴随着少年侦探团的成长，在关键时刻还成为了柯南的救星。进入新世纪，甲壳虫汽车仍然在不少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比如2001年的电影《墨西哥人》，2005年的《疯狂金龟车》等等。甲壳虫汽车不仅是一辆汽车，而是成为了一种生活风尚的符号，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喜爱。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大更为实用的车型层出不穷，小小的甲壳虫已经和人民对汽车的需求渐渐远行了。当年那个小巧实用的车，如今只剩下小巧这一特点，人们不会只为情怀而买单，而这也许就是甲壳虫汽车走向最终停产的原因。今天关于甲壳虫的历史和它的汽车文化，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电影《疯狂金龟车》中的一首插曲《摇滚高速公路》。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抢定时间，现在开始倒计时，听到不要换台。这次免费送驼毛被的活动今天已经被紧急叫停， 是 我们的会员包括主持人自己都太兴奋了。众所周知，驼毛被啊，保暖性高，品质上乘，手感是柔软舒适， 而我们送的净重达到了5斤，去年都要卖680块钱呢，这回啊只要订购6盒羊奶花上594就免费赠送啊。一边羊奶乐滋滋的能喝3个月，